示新冠病毒新增确诊个案在美国部分地区下降，情况看起来不错。预料大多数州份由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病例激增情况将在二月中旬达到顶峰。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最近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等地的感染率开始急剧下降，预计南部和西部各州很快亦会下降，部分取决于疫苗接种率，虽然不应该过于自信，但现在看起来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福奇又谈到将来和病毒共存的长期计划，指最好的情况是将病毒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虽然不能够完全消除，但可以令病毒基本融入民众已经学会忍受的一般呼吸道感染。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9点，跌2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71美元，卖出1834.4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3.7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7，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葵涌村嘅日葵楼对出嘅一段上角街啦，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而家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浩船街。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大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找来星级手球学院主教练袁卡尔，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月24日，新增140宗确诊，125宗属本地感染，4宗源头未明。葵涌村社区爆发，至今录得超过170宗确诊及初步阳性个案。陈茂波指有必要推出逆周期措施， 稳住经济及信心。美国军事物资运抵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亦计划提供军备。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一月廿四号星期一嘅朝早，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嗱，而家咧见到葵涌村嗰边啊，系讲紧确诊啦，或者系初步确诊嘅话咧，加加埋埋都已经超过170宗嘅个案噶啦。咁大家有冇朋友系听众朋友啦，系可能而家住喺入边啦，或者系有屋企人咧系住喺附近嘅，可以咧打嚟话俾我哋听1872311，分享下个情况。又或者听众朋友对于啊今次呢一个嘅大爆发咧，个谂法系点咧？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当然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专家同我哋分析下今次呢一个葵涌村嘅大爆发嘅情况先。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早晨，梁医生。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我哋咧即系先睇一睇究竟嗰个围封嘅情况，你点样去理解先啦？嗱，而家咧就系见到喺日葵楼啦，同埋影葵楼咧都系分别系围封咗五日嘅。咁其实呢一个状况啊，譬如讲话围封五日啦，跟住佢哋要做检测啦，咁你哋觉得去睇嘅时候，理唔理想咧？呢个做法你点样理解啊？ 我谂嗰、那个而家系出现咗嗰度个屋村咧，系有一个扩散紧嘅爆发啦。佢唔淨止係話喺個村內度爆發緊，亦都向嗰個村外咧，其實係擴散緊啦。嗰、那個圍封其實係必須嘅，而事實上咧就係話佢喺個日葵樓嗰個圍封咧係稍微遲咗，而令到嗰個疫情其實已經係開始擴散出個社區啦。咁亦都令到個疫情咧係繼續向其他嘅座數嗰度咧擴散緊。而家我諗嗰個災情最緊要都係話佢初時而家係圍封緊，譬如話五日嘅樓啦，其他嗰啲咧都發現咗少少個案，不過啲地方咧，我諗最主要就係話大家都要係真係小心啲啦，即係話係防止一啲嘅聚集啊，同埋如果大家能夠係留喺屋企，最緊要我諗盡可能咧都留喺屋企，真係話必須咧。你先至出去出面咧，係購買一啲係必需品啦，同埋最好都係同翻自己嗰啲譬如做嘅嘢地方咧，一啲老闆傾傾咧。因為你其實咧就話仍然都仲係有風險嘅，因為你每日都要做檢測啦。其實如果比較穩妥啲咧，都係話咧仍然咧，譬如話你連續三次檢測都係陰性咧，先翻翻工咧，咁就減少咗咧。譬如話我哋如果仲有啲繼發個案嗰時候咧，引致一啲嘅病毒咧帶咗去你工作地方咧，又累到嗰度咧，可能又要失即係染咗其他同事啦。咁而家其實入邊都見到陸續有好多呢啲嘅外日去其他工作地點啊，甚至乎啲高危場所啊、醫院啊、老人院啊。一啲其他倉庫，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地方甚至乎已經係產生咗啲傳播啦。所以嚟緊個禮拜入面咧，係點控制嗰個社區入面嗰個進一步嘅一個嘅擴散咧？呢、這個可能政府都要盡快去睇睇點做，因為呢個都係一個世紀嘅疫情啦。咁就變咗就話好多地方，你睇佢嗰個 Omicron 好似入面個病情咧，好似話冇咁嚴重啊。又好似話嚟得快走得快咁樣咧，大家唔好忘記咧，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個群體免疫咧，其實係用緊咧，即係話佢哋一個好持續嘅經濟受損，同埋咧用緊譬如數以十萬啊，有啲數以萬計嘅生命換翻翻嚟嘅。而呢樣嘢咧，香港咧，由於我哋以前咧係未有一啲真係話太大規模嘅爆發啦。而現有嘅疫苗嚟講咧，亦都唔能夠有效針對一啲變種病毒嘅傳播咧，所以我哋就唔好喺呢個階段幻想咧，真係話與病毒共存。因為你如果冇一啲新一代嘅疫苗咧，彌補嗰個缺口咧，你其實而家睇翻咧，喺澳洲嘅情況咧，其實每日嘅個案入邊咧，可以去到成10万宗嘅咧。其實呢樣嘢咧，其實香港都要引以為戒嘅。 嗯， 我哋而家最緊要就係話咧，就係嗰、那個始終咧，我諗佢哋以前嘅所謂嘅限制與檢測咧，係做得比較上係咩咧？係以為一次圍封就可以解決咗個問題咧，跟住用譬如話你係頻密嘅檢測可以話防止個個案係即係話走入社區咧。 對個 Omicron 嚟講咧，由於佢嗰個傳播周期太短啦，佢根本上咧好快咧可以陰轉陽咧，而令到佢哋咧就係話已經係散出社區。咁你今次就見到呢個問題出現啦，而佢嗰個圍封咧，佢嗰度就係話做唔到咧，就因為以往係嗰個應變計劃到自己冇，即係話揾到個案之後點做咧，其實係冇咗嗰個本身即係話係進一步譬如點樣控制個現場嗰啲嘅經驗咧，咁變咗今次係會有啲嘅混亂見到。咁但係都始終都一樣嘢啦，因為都係呢個世紀疫情。咁其實唯一能夠控制佢一樣嘢，其實就係話都大家能夠都係話要共度時間嘅啫。始終都係有各行各業入面咧，一定喺呢個咁嘅大型嘅咁嘅災情入面咧，一定係受到影響嘅。而我哋唯一一樣嘢能夠真係話控制到呢個疫情喺我哋社區擴散咧，其實只有一樣嘢嘅啫，就係咧傳染病咧。一定要呢，譬如话我哋嗰个社会上面，因为传染病人传人嘅，最容易控制佢呢，同埋佢对佢最敏感呢，就话我哋嗰个接触嘅密度。 嗯。 如果我哋能够将我哋嗰、那个即係话係出去嘅接触嗰、那个即係话嘅密度呢，由而家嘅减到去原本嘅三成。因为你喺任何嘅地方呢出现个传染源嗰个呢，就是会减咗三成。然后话暴露人又系变咗三成咧，实实际际咧就话佢嗰个病毒嗰个社区传播速度咧就会减咗九成噶啦。 咁啊，梁医生嚟嗱，而家我哋睇翻咧，即系譬如好似讲到葵涌村咁样啦，嗱日葵同埋影葵楼咧就已经系话围封五日噶啦。咁我哋要睇下究竟佢喺咩五日之后系咪就系即系可以有咩情况底下会决定佢系咪应该解封咧？咁同埋调翻转又问啦，嗱而家咧就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就话，由于咧另外几栋楼咧佢哋发现嘅个案咧都唔多嘅，即系可能系一至到两单啦。咁所以咧就话其实个风险都相对嚟讲较低啊。咁亦都系解封啦。咁啊，梁医生点样睇咧？即系譬如如果今日再有啲咩新嘅进展，可能又要有另一啲嘅行动。我哋点样睇去解封啦？同埋可能再围封有啲乜嘢嘅考虑咧？ 嗱，我谂我哋嗰啲而家个案少嗰啲咧。我哋一定要睇翻咧，跟住嚟一兩日入面嗰個個案會唔會又好似日葵樓嗰時有個急升啦？如果佢一急升咧，佢係要重新圍封噶啦，一定係要盡快添啦。同埋今次應該已經預先有一個應變計劃咧，真係見到個個案啲初步個案到急升嗰時候咧，我諗要即刻行動噶啦。呢樣嘢我諗佢哋可能係要即係話係有準備啦。希望佢個都仲係一個擴散嘅早期，同埋個居民可能都已經係有咗少少防禦意識啦，因為日葵樓已經爆咗啦，嗰度唔會同樣出現咁嘅情況啦。但係你始終都要作為一個即係話兩手準備，如果真係話突然之間佢個案有急增嗰陣時候咧，你都要即刻咧，譬如話係將嗰座樓入邊咧係譬如圍封嘅，希望呢樣唔發生，但係你始終都要準備。至於嗰啲譬如已經圍封咗嘅地方咧，其實嗰個圍封咧。其实最主要咧，都系话俾我哋咧，能够咧系防止个病毒向外扩散呢个第一步啦。呢个首先其实应该系围封，应该系尽早做咗先嘅，然后咧先至系咧系利用嗰个时间咧系搞清楚疫情啊、环境啊所有嘅嘢入边咧嚟到决定下一步点做。其实咧，我谂佢过多，譬如话嚟紧嗰两三日咧，其实会睇睇嗰个村内嗰个个案入边咧，会唔会咧系有一个系开始急速下降咧？如果佢唔能够急速下降，系真话过到譬如话系三日之后入边咧，都唔能够急速下降咧，未见到个下降迹象咧，其实佢都要有个心理准备咧。其实系一啲嘅居民咧，最得闲到有啲譬如影响得紧要嘅一啲楼层或者一啲嘅号数咧，有啲特别嘅问题嘅情况咧，可能佢哋系有一啲人咧系要咧，譬如话系送去一个检疫隔离啦。但如果情况系恶劣嗰阵时候咧，你揾唔到其他嘅地方，即系话系外嚟，即系话系全部系一个酒店或者其他，仲揾唔到隔离嗰阵时候咧。就可能真係要咧，係加強嗰個本身呢、這個樓宇入邊嗰個嘅一個自我隔離嗰個嘅嚴密程度咧，可能入邊咧係要將好多嘅譬如檢測又好啊，好多唔同嘅做法入邊咧，其實係做到足不出户，即係所有嘢都係要去到咧，即係好似做到隔離營咁嘅安排，然後先至有機會咧，譬如話將入邊嗰個持續傳播咧，係即係話喺個短時間內，希望一個潛伏期內將佢控制落嚟。 嗯哼，啊，另外咧見到就係，有一個嘅個案咧，就講到係檢測採樣員啊，佢都係染咗有呢個病啦。咁其實咧，如果我哋去睇嘅話，即係佢會幾大程度、幾大機會咧，係真係可能做緊採樣嘅時候係會染到啊，抑或是可能係其他嘅情況底下會染咧？因為佢採樣嗰陣係著曬全身嘅保護衣噶嘛。 嗱，呢個咧就係大家要知啦。我哋而家嘅保護衣咧，其實都唔係話百分之百嘅。每一樣嘅防線咧，其實都係咧。如果你係暴露得係，即係話好經常暴露咧，都仍然都有一定程度嘅風險嘅。所以啲採樣嘅即係話工作人員咧，都係要小心啦，同埋都要接受經常嘅篩檢咧，係以防咧佢哋受感染時盡早被發現。尤其是對一個即係話你空氣傳播風險高嘅一個嘅情況咧，就算你係戴咗個所謂 N95 嘅口罩咧，其實喺個實際上嗰、那個即係話係工作嘅情形入面咧，始終都係會有少少空氣嘅洩漏嘅，同埋咧你實際上嗰個效率咧都大約係九成左右到嘅啫。所以亦都唔能夠即係話係排除咧，就話喺一啲嘅譬如話係經常暴露嘅人入面咧係有風險。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唔會將啲所謂醫院入面經常暴露一啲嘅工作人員啦，同埋一啲嘅喺一啲採樣啲人員咧，係需要佢哋經常篩檢嘅啦。 嗯，阿梁醫生啊，嗱，我哋睇下咧整體啊，衡量下成個疫情嗰個嘅可能個影響啦，或者個走向會係點樣？因為頭先你都有講咧，而家因為葵涌村嗰個個案咧，其實就令到確診嘅數，即係確診嘅個案，其實都遍佈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安老院舍又有啦，保安員啦，甚至乎醫院啊呢啲都有。咁亦都見到阿袁國勇教授咧，佢就話嚟緊啊，預計幾日都會確診個案係會有幾何級數嘅增長咁講嘅，再睇埋咧有四單不明源頭嘅個案啦。其實總體成個即係香港嚟緊個疫情嘅走向走勢，有冇啲點樣評估啊？ 嗱，我諗我哋嚟緊呢個禮拜咧，能唔能夠迅速咁樣咧控制，即係話喺過去嗰幾日咧散出社區嗰個傳播鏈咧，呢個係重中之重啦。而呢樣嘢就事實上就係話係只係靠一樣嘢嘅啫。如果大家能夠真係話嚟緊呢個禮拜入面咧，盡可能咧都留喺屋企。嗱，我留意到咧，雖然政府係冇叫啲專上大學停課咧，有唔少專上學院咧已經轉為網上課啦。咁其實政府都要真係話要再帶頭咧，真係話咧係令到呢個禮拜咧係即係話盡可能製造一個環境啊。令到所有人都盡可能留到屋企咧，我哋能夠喺呢個禮拜防止個病毒進一步擴散社區咧，你又令到我哋咧係能夠咧，即係話仲有希望能夠控制個疫情，同埋亦都可以咧將嗰個疫情控制時間咧可能會縮短到咧係有機會，譬如話你係四個禮拜到，但係如果你喪失咗呢個禮拜機會，俾個病毒係再進一步滲入個社區咧，其實你要面對一個問題就話咧。當個病毒進一步滲入社區嘅時候咧，個傳播鏈係會越嚟越模糊，你個追蹤嗰個效率咧，你係會越嚟越低，同埋嗰個社區入面咧，無論你而家係人手啦，已經踢曬腳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居民咧，同埋整體香港市民嗰個忍耐力咧，其實同埋嗰個抗疫疲勞咧，你唔捱得過係一兩個月嘅。喺咁嘅情形咧，就係話如果你唔能夠盡早採取行動咧，其實入面咧。我哋可能會面對咧，係澳洲曾經對 Delta 嗰時面對情況咧，係好快係全面失守嘅。 嗯，咁你頭先講緊話咧，嚟緊呢一個禮拜要盡量製造一個環境俾市民留喺屋企，包括啲咩措施咧？你會建議？ 嗱，其實我諗佢雖然話可能要需要時間咧，係即係話係安排啲公務員嘅居家工作，或者咧，如果唔能夠居家工作嗰啲咧，係重新調配佢我嚟做啲抗疫工作咧。我諗佢呢啲係要做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亦都真係要強烈呼籲各行各業入面咧，喺呢段時間入面咧，真係話咧能夠即係話俾員工入面咧係能夠居家工作，居家工作唔能夠嗰啲咧，你都可能譬如話係一半半咁樣翻工咧，就好似我哋抗疫初期咁樣咧，譬如你一日一半人翻工咧，你都減低入面喺工作場所嗰個嘅爆疫嘅風險咧，其實對佢自己都可能有一個好處嘅。然後就算真係做唔到嗰啲咧，真係要將啲彈性上班時間咧，盡量安排。同埋咧，大家都係唔好諗住咧， 即係話停咗晚市咧，就晏晝嗰陣時候咧，仍然走去排曬隊去坐堂食，好似過去個週末咁樣咧。其實嗰啲係高度風險嘅，而大家亦都可能要盡可能咧，係能夠即係話用外賣啊，或者用其他形式去處理嗰啲咧，係避免嗰啲堂食或除咗其他仲剩喺度仲開緊嘅任何嘅高危處所咧，嗰度係一定係要小心。同埋大家咧，其實都係一樣，就算去商場都好咧，都諗下啦。你一定咧就諗下係咪真係需要出去先？如果你話真係需要出去，可以嘅。第二就問係咪需要喺呢個時間出去同人逼先？大家都要知道咧，其實冇一個場合入邊咧，只要有人多混雜地方係絕對安全嘅。而呢個禮拜咧，由於有大量嘅火頭散出咗個社區度，只有大家齊心入邊咧，大家都盡一分力，都係要捱過。譬如呢兩個禮拜入邊咧，唔好俾個火咧迅速擴散。如果你唔擴散咧，你睇翻我哋而家好多樓宇嘅強檢經驗咧，其實入邊嗰個病毒咧，未至於廣泛滲入我哋社區。好多時我哋都強檢其他啲咧，其實都係話揾唔到個案嘅。咁、個疫情唔需要係話太過擴散到我哋社區，我哋都仲有機會咧，係用我哋自己嗰個一路嘅方法咧，譬如大家留喺嗰、那個即係話嗰個屋企，其實入邊咧大家係知道嗰、那個。佢呢個病毒對我哋嗰個出去混雜嗰個程度咧，尤其是跨家庭之間嗰個接觸咧，係好敏感嘅。 好， 因為如果我哋淨係減得三成咧，其實對嗰個病毒咧傳播只係減得一半。 嗯， 但係如果我哋減到七成咧，我哋將佢嗰個傳播咧係會減到九成嘅。如果係減到九成咧，就算比 Omicron 更加嚴重嘅擴散得仲快嘅一個病毒，我哋其實仍然係有把握可以將控制落嚟。 嗯，理解。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咧又睇睇啊，香港嘅檢測能力嘅狀況係點，同埋呢幾日咧喺葵涌村嗰邊啊做檢測嗰個狀況係點啦。而家我哋請嚟有影葵樓採樣站承辦商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啊。早晨，黃利寶。 是张凤平，早晨你好。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呢喺呢几日啦，喺影葵楼嗰度啊，做嗰个检测嗰个安排系点样去处理啊？ 咁其实应该系前日我哋已经收到政府即系请我哋去帮手做嗰个围封嘅行动啦。咁我哋系喺日头进行嘅，因为都夜晚去准备。咁嗰日都喺下午已经完成，咁都揾到都相当多嘅阳性嘅。 嗯哼。 跟住琴日就做第二次嘅再嘅。强制的检测咯，咁一切大致都顺利嘅。 其实咧，而家因为都有阵时见到咧，都话啲居民可能等过几钟啊咁。咁通常而家喺譬如喺影葵楼咁计啦，咁佢嗰个有几多个嘅呢啲检测间啊，同埋可能要用几多时间先至做得晒啲检测噶啦。 嗱，其实我哋第一日做围封嗰就好快嘅啫，几个钟头就做完。咁就喺因为前日。就當日下午已經出曬所有報告，揾到曬啲陽性，咁就政府去跟進，將佢哋陽性嘅就可能捉佢一啲嘅送去一啲醫院啦，一啲 close contact 地都 arrange 不停咁 arrange 緊，係送去一啲檢疫中心。咁琴日咧，因為嗰、那個佢冇咁個迫切啊，因為所有居民佢哋都會喺屋企啊嘛，咁就我哋政府 check 嘅 schedule 係由朝頭早十點至夜晚八點，其實我哋都。昨日因為一些嘅安排啦，有啲要等嗰啲嘅陽性嘅人士送咗去醫院啊，或者送咗治療嘅時候咧，所以都晏咗開始，大概一點開始。咁但我哋都係昨晚八點鐘到已經係完成。 嗯哼，居民頭先都有講咧，就佢哋可能都等好耐啊，同埋咧都好驚咧太多人聚集咧，反而會有交叉感染嘅。即係呢方面，你哋有冇啲咩配合到？即係會唔會係分時段落嚟叫佢哋檢測啊，定點樣做唔做到嘅咧？ 分時段嗰部分就由房署嘅同事去負責嘅，因為佢哋但係我諗有啲居民佢哋都比較擔心啦，所以就好早就落咗嚟排隊。咁同埋琴日因為要原定係十點開始啦，所以有啲市民都早咗落嚟嘅。咁就但係其實因為要送走咗啲人證先就比較過安全咧，就所以晏咗開始。咁喺開起手嘅時候，可能個龍就會長啲咯。咁但係後期都 OK， 我相信今日應該會好啲嘅。 嗯，同埋咧，其实而家咧啲检测间咧，其实通常就系一个帆布咧，就会隔住噶嘛，即系啲居民就会好担心啦。其实嗰块帆布又好似轻飘飘咁啦，咁佢又会识得吹气啦。咁再加上咧，就如果有人喺度打乞嗤啊，或者咳啊咁样，咁喺嗰个时刻会唔会反而会提升咗嗰、那个传播嘅风险咧？你哋又点睇呢啲忧虑啊？ 其實用呢、這個槍站去流動嘅槍站去做檢測，你諗下都係多過一年嘅時間㗎啦。其實當中你話真係經過個採樣去而受感染咧，其實真係我哋都唔會依個數字嘅。但我相對因為你喺個空氣好流通嘅空間咧，相對個風險係低嘅。同埋直接如果個被受檢人士佢哋就算打一次都唔會直接就向咗另外一位市民去即係。噴咗佢嘅面上邊啊，或者等等，同埋每個採樣間其實都有多過兩米嘅距離嘅每個市民，所以相對我覺得都可以嘅，風低。 嗯，理解。不過咧，其實仲有好多問題咧，仲想問下黃利寶嘅，包括咧就係即係都有啲人講啦，就話行動不便嘅人士啦，或者長者啊，咁其實可唔可以揾到係上門去做檢測嘅咧？呢啲安排又係點嘅咧？同埋咧，亦都係有採樣員係因有染疫啦，咁呢啲問題可唔可以喺我哋答半之後啊，翻嚟再請教你啊？ 可以啊， 咁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再繼續傾啦。我哋啱啱傾過咧，就有影葵樓採樣站嘅承辦商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黃利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大窝口村富强楼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1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20户，当中大约40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警方將大埔新興花園康城各一個單位昨日發生的火警列作誤殺及自殺案處理，案中一名31歲男子和他的62歲媽媽死亡。警方昨日凌晨大約3:40接報，現場有單位起火並冒出濃煙，一名男子懷疑從高處墮下倒卧平台。警員到場後發現那名31歲男子頭部嚴重受傷，當場證實死亡。消防其後將火救熄，發現一名62歲女子倒卧睡房，她昏迷被送往拿打素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警方初步調查顯示，那名男子在單位內懷疑企圖自殺並曾經燃點物品，其後從單位墮下。警方稍後會安排驗屍以確定兩名死者的死因。世衛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表示， Omicron 變種病毒已經將新冠疫情大流行推進至一個新階段，並可能結束在歐洲的大流行。克魯格認為歐洲正步向大流行最後階段的講法或者是可信，指去到3月時候 Omicron 可能導致歐洲60%人口受感染，一旦目前確診數字激增的情況消退，將會有幾星期至幾個月的群體免疫，主要由於民眾在接種疫苗或確診後獲得免疫力。雖然病毒可能在年底前捲土重來，但不一定再是大流行。不過克魯格強調，新冠病毒已經不止一次讓大家驚訝，因此必須小心，病毒亦可能再次出現變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有大約50,000人上街抗議當局的防疫限制措施，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報道說，示威最初和平進行，但後來有人和警方在歐盟總部附近衝突，有示威者掟石和炮仗，歐盟外交部門的辦公室和一間商店亦被示威者闖入，警方發射水炮和催淚氣體驅散，拘捕超過60人，3名警員和12名示威者受傷送院。示威者主要不滿政府要求民眾在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5個月之後要再打加強劑，否則疫苗通行證會失效，令他們無法進入餐廳和很多公共場所。日經平均指數報27,301點，跌22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3.17美元，賣出1,833.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8，日元13.81， 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7，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英镑对美元系1.35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重复多次，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车龙系未消散啊，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是未消散的，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在封路方面，葵涌的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的一段上角街需要封闭，就是封了葵涌村日葵楼对外的一段上角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这些蔬菜这么新鲜，啲鱼都是、哦。 Ada， 你吃过番岑未呢？这些是本地鱼农产品啊。 乜香港仲有人耕田养鱼的咩？ 梗是有啦。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的环节《谣言止于 Fact 之本地鱼农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推进香港同翻我哋大湾区其他嘅城市个融合，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1月2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1月24日。新增140宗确诊，125宗属本地感染，4宗源头未明。葵涌村社区爆发，至今录得超过170宗确诊及初步阳性个案。陈茂波指有必要推出逆周期措施，稳住经济及信心。美国军事物资运抵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亦计划提供军备。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8:38啊！喺天气年代继续同大家关注紧葵涌村嘅大爆发嘅情况，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而家咧继续啊，请嚟影葵楼采样站承办商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啊，早晨，黄利宝。 早晨，张凤平。 啊，头先我哋咧就即系都讲咗大概啦，喺影葵楼方面咧嗰个采样检测个状况啦。不过咧，我见有啲报道咧就讲到某啲检测嘅时候咧，就话到啊，有成两日啦都系冇做到检测，原因咧就系因为屋企人咧行动不便啊咁。咁其实有冇遇过呢啲走漏嘅个案嘅咧？其实有冇可能譬如上门做又得唔得啊？点处理好嘅咧？ 其實呢 case 呢佢嗱我哋因為大家都知道個病毒傳染性都比較高啦，咁就喺個大廈裏面亦都好多人有感染，其實如果要同事上門去到個單位裏面採樣係有一定風險嘅，但係其實政府都有安排，就係話由房協去房屋處佢哋去 assess， 因為我哋係唔清楚每個單位嘅情況㗎嘛，佢哋睇到如果有啲真係卧床是完全行動不到嗰啲咧，係其實會安排我哋係上去上門採樣咯。 嗯哼，咁有冇話試過啊？其實多唔多噶做呢啲 case？ 暫時就冇啦，因為我哋有啲就推輪椅啊嗰啲，佢哋都會自己落嚟嘅。 嗯哼，即係淨係卧床嘅個案先至會上門。 係啊，呢個都係個指引嚟嘅嚇。 嗯，明白。 都要保障翻所有嘅員工嗰、那個工作上面嘅安全啊嘛。 嗯，讲起员工个保障咧，而家就有一个个案就系检测采样员佢都系染病嘅。咁其实而家点样系保障啲员工嘅安全，即系佢哋啲防护嘅装备啊措施系点样噶啦？ 嗱，其实我谂都想提翻，即系大家去同业都要去注意啦，用嗰个嘅防护装备一定要够啦，特别系一个我哋呢个十即系个感染情况咁严重嘅地方，咁我諗基本我哋而家用 N95 或同等嘅口罩啦，要落面罩啦，要保護衣頭套啊，呢一定要全部做足咯，唔可以即係有一樣嘢，即係話可以慳啲，可唔可以唔用呢啲口罩啊？用個普通外科口罩得唔得？即係我諗都盡量將一啲最好嘅防護裝備去俾嗰班同事去用就會好啲咯，同埋注意翻嗰個人嘅手衞生啊、感染控制啊等等。 嗯，有冇啲咩建议？可能即系提翻啲同事都自己要注意保护自己咧。 我谂如果佢哋觉得第一，如果嗰、那个受检者佢哋有一啲病征病状嘅时候，咁我哋就要 make sure 自己嘅保护装备 OK 啦。跟住做帮嗰、那个受检者做完检测嘅时候咧，就要即刻去更换嗰个保护装备啦。咁如果自己覺得有不舒服的，我想他們要真的要盡快去看醫生，還有我想我們現在鼓勵同事就每一天都要做檢查咯。 嗯，為什麼會特別關注到那個人手呢？即或者怎樣保護自己呢？除了健康的理由之外呢，都看那個檢測量那個承載能力的問題，因為現在要強檢的地方都越來越多啦，只是計葵涌村其實都已經30,000+人了，那你們有沒有說同業之間可能每一天大概做幾多少檢測的了，量是怎樣的呢？計不計得掂數呢？ 其实嗱，我哋唔知啦，但有几个比较个规模大啲嘅城办方咯，将去我哋自己咁计咧，呢段时间都系大概25,000或以上啦，咁都未去到30,000。咁其实个检测量喺我哋自己本身，我哋都仲有嗰个空间可以去做得到嘅，即系同埋可以维持到，譬如今日采样就听日就出到个报告。咁个检测上緊嘅，你讲得啱啊！我哋试过前日喺黄大仙嗰、那个，我谂你有睇新聞啦。其实一个流动站，但我哋嗰日做咗6,200+个测试。咁当然啦，当中亦都揾到有阳性嘅。咁出个检测量个同埋个需求系上升紧咯。 嗯哼，其实有冇话可能大家计过，即系每一日可以真系做到几多少？因为个数字上面都几多唔同讲法嘅。咁见到有啲咧就话，可能即系见到上特首之前开记者会嘅时候咧就话啊，应该每一日做咗100,000嘅。咁但系又话最犀利嘅时候破纪录系做咗150,000嘅检测量啦。即系呢条数系点样计出嚟噶？ 嗱，其实佢政府都要问啦，每一个承办商佢哋个基本上每日个检测能力啦。咁而家你见到喺香港政府嗰、那个叫做 list 嗰个检测承办商上面都有相当，都有我谂有10多間。咁有大有細啦，有啲可能一日嘅檢測量係幾千，但有啲講緊係幾萬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你講緊話100,000嘅檢測咧，我相信喺10,000至150,000，香港係絕對做得到。 嗯， 如果 你計仲有公CHP 啦，衞生防護中心佢哋自己中央化驗所，再有咁多間醫院嘅化驗所咧，其實你話一日嘅200,000嘅檢測量，我諗對香港嚟講應該係冇問題。 嗯，如果仲要再加嘅話，咁容唔容易加到噶？ 我覺得喺其實政府就好早前已經係做定咗個準備嘅，其實喺第一二波嘅時候，即係。多檢測承辦商，跟住後期再加入一啲新嘅承辦商，咁我相信你話要再增加個檢測量係可以嘅，同初初疫情初初係有啲分別嘅。 嗯，好啊，如果要加嘅話，可唔可以再講埋就要真係要加嘅話，要幾多時間，同埋邊一個嘅環節嘅人手可能係最需要加落去？ 我諗人手兩方面啦，第一就係個採樣嗰度啦，因為嗰陣時講就係全民已經其實準備咗一班人啦。護士或者一啲其他醫療專業嘅同事，咁佢就係可以協助個採樣啦。個問題就係點樣去 mobilize 佢哋，即係安排個時間嘅啫。咁至於檢測方面，我諗其中一個 bottleneck 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喺做醫務化驗嘅同事都係比較緊張嘅，咁嗰 part 都係一個問題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黃利寶，傾到呢度先啦。黄利宝咧就系影葵楼采样站承办商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嘅。咁如果大家咧对于检测安排又好啦，对于葵涌村嗰个大爆发啦，或者你系咪住喺入边啊，有冇朋友住喺嗰度啊？咁你哋个谂法系点样咧？欢迎打嚟18723111嘅电话旁边有陈太度，早晨陈太。 早晨，咁就我就本身住葵涌村嘅，咁我就想讲一讲葵涌村嗰啲卫生问题嘅。咁觉得咧就葵涌村啲卫生咧就好差嘅，时常咧就见到有人咧随地吐痰，咁但系咧就喺政府嚟讲咧就唔戴口罩就罚5000元，但系随地吐痰就罚1500元就太少啦。咁同埋就冇人捉随地吐痰嘅。咁啊，嗰啲吐痰嗰啲病菌啊，仲劲啦，系咪先？唔戴口罩反而就罚5000元。咁随地吐痰啊，罚1500元，个即系唔公平咯。仲有就话佢哋咧好中意咧就由楼上抌垃圾落下边嘅，纸巾又有啊，带血嘅卫生巾又有啊，污水又有啊，煙頭又有啊，即係好多垃圾咧，就由上面就抌曬落去下邊，又有隨地咧就抌其他垃圾啦，喺街度又抌啦，咁跟住又聚堵啦，成扎人咁樣圍住喺度聚堵啦，咁都冇人捉，又冇人成嘅，嗰啲保安見到咧，乍見唔到嘅。當睇唔到嘅，咁啊真係好差咯！佢哋嗰啲衞生，咁跟住咧，仲有就係話口罩咧，有抌喺 lift 口嘅喎，即係一到達上到樓啦，喺 lift 嗰度咧又隨地抌口罩啦，咁跟住啲垃圾咧又放喺嗰個垃圾桶嘅隔離啊，周圍抌嘅好多垃圾，佢明明垃圾桶咧可以入邊抌垃圾，但係佢唔會開蓋抌入去，就放曬喺側邊嘅，即係尤其是外買飯盒啊，食剩嗰啲飯盒啊，嗰啲飯餸咧，又係咁樣放喺垃圾桶側邊嘅，又唔綁結，又唔會即係個袋又唔打結，又唔成啦，就咁放喺側邊，又唔抌落去垃圾桶入邊。所以嗰啲衞生教育係好差嘅。 陳太啊，咁呢幾日你留意到咧，即係因為都有大爆發嘅情況啦，呢啲衞生情況有冇改善到啊？ 啊，冇喎。依然係咁個，因為佢哋嗰啲習性係好難改嘅，嗰啲即係嗰啲人咧，即係以前佢已經係咁噶啦，咁就變咗即係我哋都好多新移民噶嘛，好多新移民，咁又長者又多，新移民又多，連依家連年青嗰啲都係咁噶，佢但求方便。就隨地抌嘅啦，啲煙頭啊、垃圾啊，全部飲剩嗰啲飲品啊，又周圍劈噶，即係放喺嗰啲欄杆啊、垃圾桶上邊啊，咁樣都慣咗。南丫瑞又係咁 嘅 喎。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太你嘅分享啦。咁啊，講到喺葵涌村嗰度嘅啲衞生情況，佢嘅觀察啦。咁又最不如轉一轉啦，就講一講 Omicron 呢就係變種病毒啦。咁啊，最近港大嘅研究咧就發現咧 Omicron 咧嘅複製能力同埋致病性咧都唔夠其他嘅變異病毒株嘅，咁啊点样去理解咧？咁啊点样去可从呢啲发现入边点样去睇究竟呢只病毒系点样嘅咧？我哋就请嚟港大医学院微生学系临床副教授陈福和教授啊，早晨啊，教授。 早晨啊， 教授你好啊，想问一问咧，其实呢一项嘅研究系点样去做啦？有啲咩主要嘅发现啊？ 因为我哋今次都知道 Omicron 佢出现得非常之令全世界嘅科学家同即系医护人员都系担心啦，起初 咁我哋喺12月中嘅時候呢就即刻開始咗呢個實驗。咁我哋呢個實驗呢主要有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呢我哋就喺呢個細胞線上啦，包括人嘅肺部組織嘅肺胞線上呢，去睇下佢嗰個比較喺原始嗰個 SARS-2 病毒同埋之前我哋已經知道譬如 Delta 同埋 Alpha、Beta 呢啲變異病毒株呢，佢嘅繁殖，即係佢嘅繁殖能力啦，同埋佢嗰個唔同嘅發病嘅情況啦，係少少。咁第一部分呢我哋就先喺個細胞線嗰度做呢，就發現咗佢呢喺固定嘅時間裏面呢，佢嗰個繁殖能力呢比以前嘅病毒株呢都係要弱嘅，咁可能弱起碼成三倍以上。咁我哋呢個發現呢就係覺得係緊要嘅。於是乎下一步我哋就想了解點解佢會即係繁殖得咁弱啦。我哋發現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機理呢，就係佢可能呢利用其中一個人體嘅蛋白酶。咁你知道平時病毒佢需要自己大量複製呢，佢需要利用我哋人體唔同嘅酶。咁佢利用得冇以前嗰啲病毒株咁好，於是乎呢佢就進入人體宿主呢個細胞去無論去進入啦同埋之後嘅繁殖呢都係會減弱嘅。最後因為我哋要引證喺細胞線上呢啲嘅基本嘅發現呢，就喺我哋嘅小鼠模型嗰度做咗一個比較。咁我哋就見到呢佢令到小鼠唔係瘡子，小鼠裏面呢佢引致無論嘅體重嘅下降啦，佢嘅死亡率啦，或者佢引起炎症反應咧，都係比以往嘅弱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引證咗無論細胞線上同埋小鼠模型咧，同而家開始大家知道咧，外國已經有一啲文獻喺佢哋爆得特別厲害嘅地方啊，初期嗰啲死亡率啊，或者佢嘅入院率啊、病發率等等咧。都似乎大家見到 Omicron 咧，真係比以往嘅病毒株變得咧，冇咁有攻擊力啦。咁呢個某程度上係一個好消息嚟嘅。 嗯哼，咁如果佢變到冇咁有攻擊力啦，已經咁，其實我哋去應對嘅時候，會唔會個策略上面，即係從你研究得知咧，可能有啲唔同啊？ 嗱，喺外國仍然佢有個即係好主流嘅講法，就係咧，希望佢變得越嚟越弱。而佢對人嘅整體嘅破壞力咧，冇以往咁強。呢個亦都其實我哋包括袁教授啊，我自己或者其他專家都以前都講過。我哋最希望就係如果你全世界冇辦法清咗呢個病毒啦，咁隨住時間咧，希望佢變得慢慢對人嗰個殺傷力低。但係同時咧，我哋要提醒大家，即係佢咧，佢會好容易，因為佢好聰明嘅病毒，喺人類之間咧。佢如果要喺個宿主裏面繼續維持呢，佢就會令到佢自己唔殺死個宿主之餘傳播得更加好。咁你呢個情況亦都係見到，就係佢似乎而家個傳播能力呢比起以往嘅病毒株都係要更加厲害。咁佢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我哋可以接受所謂共存嘅病毒。但呢一個共存嘅條件係有前提嘅條件嘅。但首先我哋呢知道 Omicron 我哋雖然話比較起上嚟是弱了，但是它仍然是有殺傷力的。而且呢譬如在一些特定的群組，譬如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它仍然那個嚴重性和那個死亡率呢仍然是比一些普通大家覺得哇傷風感冒這些平時的輕微一些的冠狀病毒呢是要高的。所以呢現在這個階段呢，我們相信香港就未有足夠的條件去做所謂與病毒共存啦，除非全個社會大家都覺得啊，我哋已經接受咗啦。譬如有好多長期病患者或者老人家咧，惹到係會過身嘅。咁呢個亦都同時間啊，原來我哋個醫療系統咧係可能有咁嘅能力接收到咁大嘅病啦，同埋唔影響我哋同其他譬如包括國家啦、國內啦或者其他地方重開呢個邊界咧。咁你先會有呢個條件呢去開始慢慢諗。但所以現階段你見到我仍然係覺得呢，為咗保障市民，特別係嗰啲未接種疫苗嘅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同埋其他市民呢，佢個健康同埋保護住醫療體系唔好受到崩潰呢， 所以仍然我哋采取呢个政策系要好尽量控制呢个病毒喺社区嘅蔓延。 嗯，戴教授啊，头先咧即系讲到话，系咪可以有条有啲前设嘅条件先至能够同病毒共存啦？你提出话，如果大家即系而现阶段即刻去做嘅话咧，就好多长者可能会死亡啦，或者就系通唔到关啦，同埋咧就可能会系个医疗系统嘅负荷就好重啦。咁其实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即系做咗先至系能够同病毒共存咧？咁又 嗱，因为你知道咧，如果惹咗新冠病毒呢，其实除了即时的死亡率，你会见到或者入院率呢，刚才所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研究显示很明显呢，有一部分的病人呢惹咗新冠病毒之后是会有长期之后的症状，我们叫 long COVID。 嗯。 咁 Omicron, 它本身在这个急性的病发的时候可能引起的病征或者它的发炎反应是弱了之后会不会少啲或者轻微啲咧 ？Long COVID 冇人知道，因为而家嘅数据仍然系唔够嘅，因为你好啱啱出啫嘛 Omicron。咁佢 Long COVID 佢好多病人系会，譬如长期过咗好多个月，仍然间唔中有化啲发烧啊，会肌肉痛啊，甚至其他研究包括我哋自己团队都做到咧，可能喺一啲其他嘅器官系统里边。都会持续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不妥当的地方。那所以市民就说我不会死的，惹到新冠或者 Omicron。但是究竟它之后对于你长期的影响是怎样呢，我们仍然不知道。所以最好的方法就好像刚才讲，仍然是靠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如果只打两针疫苗，无论你打的是疫苗啦或者是 mRNA 的疫苗呢，佢對於 Omicron 我哋之前都做過，就係個保護力會低。 嗯。 但係而家出邊嘅文獻，包括本地嘅研究咧，都發現，如果你打第三針咧，嗰、那個保護力咧係大大提高。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仍然係需要提高呢個接種咯。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唔同嘅專家都講過啦，就係、是、個疫苗嘅政策咧係有用，因為你見到佢除咗保護你之外咧。你可以保護到你唔好惹出去或者身邊嘅人咧，惹到都好咧，都會減輕嗰個病發。 但我見到你哋嘅研究入邊都有講話 ，Omicron 咧有一種叫做疫苗逃逸能力嘅，即係其實佢係變種到去能夠擺脱到個免疫系統咁樣。其實呢一個係如果咁講嘅話，疫苗對於應對呢一種病毒嗰個有效嘅程度、那個力度仲喺邊一度啊？ 嗱，個疫苗逃遁嗰、那個意思咧，就係因為個病毒好聰明，正如頭先所講，佢要不斷去改變自己以至適者生存，佢就喺人類嗰度仍然可以繼續存活落去繁殖。咁所以你見到之前現有嘅疫苗咧，主要都係應對之前嗰啲尤其是原始嘅病毒株，都係慢慢轉化。其實 Delta 都已經減弱咗嗰個保護力，但係仍然都係相對幾好。咁嚟到 Omicron 咧，就發現咧。佢譬如淨係個Spike 嘅蛋白裏面已經有超過30個基因突變，咁呢個我哋同其他團隊之前都已經喺文獻嗰度即係講咗，就係佢係能夠基本上係對現有嘅疫苗同埋一啲治療性嘅抗體咧，嗰、那個效力都係低好多好多。咁呢個就係所謂嘅疫苗逃逸。嗱，呢個亦都某程度上係令到佢啊，我哋相信因為好突然之間改變得好犀利。以致咧，佢再喺嗰、那個細胞線啊，或者其他嘅繁殖上面咧，都係會減弱咗好多。咁呢個就係佢為咗爭取能夠逃避你嗰個宿主，無論係因為你嗰個疫苗引起嘅保護力啦，或者你感染咗以往病毒株所產生嘅保護力，而佢可以避咗咧逃入咗之後咧。咁所以就會令到佢嗰個繁殖率咧，都有可能減低啦。咁呢個就係有取捨啦。咁但係咁樣做嘅時候，佢仍然可以好低調咁生存喎。 嗯。 咁呢個情況就即係證明呢個病毒好聰明啦。 嗯，我哋轉一轉又問一下咧，即係講到倉鼠可能會傳播病毒呢一個話題啦。咁漁護署咧就話有一隻市民交出嚟嘅倉鼠咧就係帶有新冠病毒嘅，亦都有多隻就喺寵物店度入揾到嘅倉鼠咧就驗有病毒。咁我哋即係想睇一睇究竟呢一度咧係咪即係代表住倉鼠好有可能就係外地運過嚟嗰陣時佢已經係感染咗啊？如果佢真係咁樣嘅話，佢傳俾人嗰個嘅可能性有幾大啊？ 嗱，呢度咧就我冇全部嘅數據，但即係我哋嘅團隊都有份參與啦。咁譬如我哋喺新聞亦都聽到，而家某啲數據公布咗出嚟，同時間人嗰度，即係包括有接觸過寵物店或者接觸過喺寵物店惹咗病嘅人嘅人嘅，即係密切接觸者或者接觸者咧，同埋倉鼠，包括喺即係呢個環境樣本嗰啲籠啊嗰啲地方啦。本身咧寵物店嘅倉鼠，同埋大家記得咧，點解今次嗰個殺鼠，即係我都明白，好即係社會都有好大嘅傷感同埋嗰個反應，但係因為唔係喺嗰個，淨係喺嗰個下游嘅店，而係你知道佢喺上游嘅貨倉咧，係負責運嗰啲已經嚟到，即係喺外國嚟到嗰啲倉鼠，再去分派俾唔同嘅分店，喺嗰度都驗到，即係話佢嗰個喺個上游嗰度咧。好有可能，如果嗰批倉鼠一開始，無論係喺運嚟之前喺歐洲，或者喺個貨倉裏面已經惹到，嗱，大家記住咧，嗰度嗰啲倉鼠講緊係即係幾百個、過千隻一齊住。 咁但係佢哋染人嘅嗰個機率大唔大咧？大定唔大咧？ 這個咧就其實全世界都唔知道，不過相信係有咁嘅可能，同埋唔低，因為原因係點咧？ 明白，多谢晒你，陈福华教授。唔好意思，今日时间咧唔系好够，同你倾到呢一度先。 染疫正在禁足中嘅影葵楼就有九宗确诊。前晚围封一晚强检嘅雅葵楼有两人对病毒呈阳性，而晓葵楼、郁葵楼同千葵楼各有一宗阳性。只系纳入强制检测嘅春葵楼亦都有一宗个案，即系葵涌村十六堂楼宇中，而家已经有七堂疫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预料葵涌村嘅个案未来仍然会陆续浮现，不过。他说雅葵楼等五座楼宇暂未出现多宗个案或评估为风险较低，政府不会延长对有关楼宇的为风行动。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就提到，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批评本港追踪能力不足，未来7至14日将会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社区分别有 Omicron 和 Delta 两条变种病毒传播链，估计需要两至三个月疫情才会受控，认为不可能在年初四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對於港府的清零策略受到質疑，袁國勇解釋，清零不是目的，是一種手段來買時間給市民接種疫苗，強調提高接種率至到近100%才能夠建立社區免疫屏障。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一葵樓和影葵樓昨日繼續圍封，有居民投訴當局安排混亂，多名住戶懷疑被遺漏檢測，一葵樓有長者連續兩日沒有檢測。另外，一葵樓和影葵樓連續兩日沒有人收集垃圾，垃圾堆滿電梯大堂，居民憂慮增加感染風險。特首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運防局局長陳帆等官員到葵涌村視察，有居民不滿檢疫安排，責罵官員不用做 show。 特首辦表示，政府會不斷監察情況，加派更多人手，減少居民的不便和焦慮。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 Delta 變種病毒亦都持續擴散，寵物店倉鼠群組昨日再增一宗確診個案，累計陽性檢測個案達到13宗，確診者曾經在今個月7號到旺角通菜街 Need to Boss 寵物店買過倉鼠。漁護署表示，截至到昨日已經人道處理2512隻動物，包括2229隻倉鼠，而在所有市民交出的77隻倉鼠之中，有71隻已經完成病毒檢測，其中一隻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金管局前總裁陳德霖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說， 大湾区商贸资本整合前景明确，他认为在个人理财通之后，当局可以考虑企业层面试行资本通。他指出，资本通可以让企业在香港资本市场所集资金更方便在区内自由流通，并且应用区块链技术，使资金不会外溢至其他地区，令大湾区更早变成全球最大、最有活力的湾区。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昨日凌晨有住宅单位失火，救援人员赶抵扑灾，发现堕楼男子伤重死亡。至于火场救出的60岁妇人，就抢救无效不治。31岁的男死者任职设计师，同退休母亲相依为命，同住大埔新兴花园康城阁一个大约800尺的单位。消防判断火警有可疑，但系暂时未知爆炸成因，警方将案列为误杀及自杀。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新冠确诊个案连续两日破百，是一年半以来最高数字，形势严峻。社评说，政府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抗疫举措，在检疫效率、隔离安排、信息发布等方面强化力度，另一方面也都应该积极检讨现有抗疫策略，尤其应该考虑率先推动分区强检。大公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話，政府拖咗一日先至封日葵樓，令到漏網之魚可以去到其他地區播毒，各界怒轟失當。之後封影葵樓五日就嚟得非常突然，令到唔少居民未及添置儲糧。官員就指臨時難以安排，需要4小時之後先至可以獲得供應商提供飯盒。政論話，證明政府官員原來冇應變方案，等於臨渴掘井，注定冇好結果。《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本港第五波疫情爆發， Omicron 變種病毒傳染性高，而且病徵不明顯，令到防疫加倍困難。社論說，本港沒有條件放鬆清零政策，政府必須以戰時狀態緊急調動一切人手和資源，填補封樓封區的漏洞，以及主動出擊，加快為民眾接種疫苗。《星島社論》。 《文匯報》社評，目前香港面对第五波疫情的极不明朗因素，政府要充分估计困难局面，为很大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结业潮、失业潮早作救助预案。社评指，财政储备本来就是拎来应对不时之需，面对非常时期，政府就要打破常规，大胆推出短期救助措施，中长期就要加大逆周期财政投入力度，应对内外挑战。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近住斜径督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咧，车龙排到菠萝斜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斜径督路咧，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入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咧，车龙就去到菠萝斜对开。加士居道去油麻地近住女童军总会都有交通意外㗎，一带车多少少，就係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在封路方面，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的安排，葵涌村日葵楼对外的一段上角街需要封闭。葵涌村日葵楼对外的一段上角街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就是大榄上斜的后少少，近住新墟一段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兆康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马场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2年1月24日，新增140宗确诊，125宗属本地感染，4宗源头未明。葵涌村社区爆发，至今录得超过170宗确诊及初步阳性个案。陈茂波指有必要推出逆周期措施，稳住经济及信心。美国军事物资运抵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亦计划提供军备。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9:12继续天气年代啊！咁头先嗰一节咧就同到港大医学院微生学系临床副教授陈福华教授咧就讲到咧仓鼠染咗新冠之后咧可能传人嘅可能性系几大噶。揾翻陈教授出嚟先，睇下佢点同我哋分析啦。早晨，教授。 因为呢个问题市民包括我自己屋企人都关注啦。咁其实我哋头先讲到就系究竟仓鼠传人嗰机会高唔高呢？我头先就想分两边讲。一，其实呢如果你系屋企啲一隻仓鼠，而你屋企人又冇感染，你传俾佢嘅机会系极低极低。咁所以我哋知道呢有好多最即系心噏啦，我哋话嗰啲小朋友养咗仓鼠好耐，又唔系呢两个批次嘅，佢最近又冇去过宠物店，就系屋企人全部都冇染疫。你無端端抌咗佢咧，係一個心靈好大嘅傷害嚟。咁呢個亦都唔係政府叫大家做。嗱，但第二，至於喺一群，即係唔係獨立一隻隻養啦，係好似個貨倉咁過百過千，而中間唔係一隻染到，佢哋係互相感染。咁呢個再傳俾人嘅機會，我哋相信係高嘅。原因就係因為唔單止嗰啲倉鼠油，佢個環境周圍嗰啲污染咧。而嗰啲貨倉嘅工人或者佢再傳遞出去嗰啲分店嘅時候，佢根本唔知道呢件事呢，佢哋唔會，即係我哋相信佢唔會係全副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同事咁樣嘅裝備咁做，咁所以佢惹到嘅機會係高嘅。咁同埋留意呢，佢唔係喺一個人同一個物種裏面不斷演變，今次係講緊兩個唔同嘅物種，即係人類同埋呢個動物呢。咁所以当呢个冠状病毒如果喺嗰个动物里面传呢，佢一位嘢头先有讲啦，佢一好聪明，佢要适应，佢就会即刻有好多突变啦。咁而咁样喺跨物种嘅传播，佢嗰啲改变系能唔能够令到佢更加致病啦，对人类或者个传染性嗰度嘅影响呢，就真系估唔到啊。呢个冇办法估到，要即系等嗰啲之后嗰啲数据出嚟先知道。 理解，多謝曬陳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啦。翻嚟咧，我就同大家繼續關注住葵涌村嗰邊嘅狀況。揾嚟咧就係葵涌村，即係住喺入邊嘅居民同你分享噶。如果你都住喺附近嘅話，你又有啲意見想發表，可以話俾我哋聽，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陣。 今季嘅差餉地租通知書已經寄出，通知書已計算差餉寬減，而地租係冇寬減嘅。記得喺1月31日或之前繳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嘅差饷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繼續跟進住葵涌村嘅大白法啦。而家電話旁邊揾嚟啦，影葵樓嘅居民林小姐。早晨，林小姐。 哦，早晨啊，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咁我哋咧即係先關心一下啦，究竟啊，你而家喺入邊啦，影葵樓都係已經去到第二日嘅颶風啦，係嘛？ 其實咧，老實講，我都唔係好知而家算第幾，我估應該係話第二日。 是因为呢其实就见到是应该在星期六的傍晚那阵时就决定要围封的。因为即应该是星期六凌晨3点几那阵时就说要强检。第一个就是强检紧围封啦。跟住呢就说预计夜晚7点就可以完成个行动的啦。不过呢就去到傍晚那阵时就说围封去到27号，即去到今个星期四才会完的。咁而家你哋即譬如在个有围封的入面 面咧，即係個物資啊等等啊，或者係檢測啊嗰啲嘅安排啊，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幾日嘅生活咧？ 其實就佢22號就凌晨4點開始話違風檢測咁樣啦。咁當時就真係冇諗過係會凌晨四點嘅，因為我睇翻以前嘅 record 都係可能夜晚7、8點就開始宣布違風啦咁樣。咁所以當晚我哋翻嘅時候都係真係完全冇準備過呢件事。咁跟住就真係突然之間4點就話風啦，然之後到第二日啦。嘅夜晚就即刻無縫接軌咁話 extend 多5日，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都好混亂。咁究竟邊日開始計呢？咁同埋因為當時我哋可能係公司啊或者其他即係有啲 party 都好即係需要知道究竟 exact 係邊日 free 到嘅，咁所以其實好多資訊都比較混亂。咁係直至可能琴晚。我估大概琴晚嘅時候先至有啲消息出嚟話，我係27號嘅朝早7點咁樣咯。但係即係都冇任何嘅 party 去通知我哋呢啲嘅資訊咯。全部可能其實我哋好多嘢都係自己靠，可能係新聞或者係甚至我哋自發網上啲 group 咁樣去知道噶咯。 嗯，即係呢個信息嘅傳達方面，你覺得其實就唔係好清晰 㗎，係 嘛？ 差嘅。而且佢嗰啲工作人員咧，即係無論佢係派飯啊、檢測嗰啲醫護人員啊，佢哋嘅指示，我 feel 到佢哋嗰啲 instruction 可能內部溝通都好麻麻地，因為佢每一次同我哋講嘅 version 咧都唔一樣嘅，即係可能講緊派飯安排咁樣，或者係檢測安排，跟住我問呢一個，跟住轉頭佢答個答案俾我，佢話即係我哋可能問佢咁今日幾點檢測啊咁樣啦，因為我琴日朝早咧就落去樓下諗住。想做檢測啦，點知佢就叫我話你想留份消息啦，我哋會通知你噶啦，咁我哋會派飯嘅時候逐家逐户拍門通知你，即係同你講埋幾點檢測，咁 which 最係冇噶啦，咁跟住最後派飯就好似去到1、2點先派，咁但係佢檢測就提早咗啲就做檢測咁樣嘅。总之就是他每一个人跟你讲的事都不同，跟着做出来最后的结果都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说可能觉得怎样做好一点呢？因为刚才我们就跟影葵楼的检测的承办商谈过，他就说因为呢即是昨天都要先将即已经是初步阳性的个案就送走先，所以呢就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环境出来，就晏昼才开始去做个检测。其实他们譬如刚才你说话派饭那阵时上来就提醒你们究竟几时下去做检测啊，这些你觉得那个做法 O 不 OK 呢，够不够呢，定是有些什么好一点的方法你们即係街坊之間有冇啲交流嘅咧？ 有啊，其實我哋即係我哋普遍都覺得嗰個檢測安排做得好差，即係個原因係咩？首先就是時間問題啦，即係其實最基本你分批佢都做唔到，即係冇錯，佢而家係拍門叫你落去，但係好似我琴日朝早啊，因為我嗰個未做啦，琴日朝早拍門落去，我落到去都等咗半個鐘。咁同埋我落到去，我根本都睇唔到啲乜嘢分批可言，即係佢根本都冇一個有秩序或者有規律嘅分批。咁最搞笑嘅係，即係佢拍完叫我落去做檢測啦，好啦，咁我估啦，我 expect 嘅嘢就係、是，成個環境係即係唔需要等太耐嘅，唔需要輪候太耐，咁你先至會減少機會去接觸到咁啊 ，suppose。但係佢好奇怪喎。咁啊，成扎人喺個大堂度啦，又冇乜人去做啲即係可能分流嘅指引啊，跟住同時間咧，佢哋職員就派緊飯上樓嘅，即係有唔同 parties 係 access 緊啲 lift 嘅。咁嘅時候其實即係個場面好混亂，之餘亦都係製造緊，真係我覺得係民眾恐慌咯。即係大家街坊都係好 panic 啊，哇點啊，究竟係點樣啊？即係邊度行啊，邊度走啊？咁样即系成件事系好 max 嘅，咁另外就系佢轮候时间非常长啦，即系我半个钟，跟住我见到其他嘅即系邻居，咁佢哋可能讲紧系9個字都有嘅，咁跟住其实我哋排队个位置就系检测地点隔离嘅啫。即系其实我望过嘅，我系望到入边啲人做紧检测啦，除低口罩啦。跟住撩鼻撩喉嘅时候，好易打乞嗤咳啦。我系见到入边人啲人咳出嚟噶咯，而呢个距离讲紧好近啊，系唔系耐嘅，即系可能系3-4米嘅啫，距离。 明白。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抽出讲句，我琴日唔中，我今日中，咁可能就系因为检测嘅时候我拉嘢咯。 嗯。 仲有多一個咧，我見到比較多報道講翻咧，就譬如日葵樓佢哋個狀況咧，就係、是、因為可能都比較多清潔工啦，去咗要做檢疫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好多個樓層啲垃圾桶係爆滿，那個爆滿情況咧係直情個垃圾桶隔離咧都係、嗯、即係高身垃圾桶隔離都仲有好多袋垃圾喺度嘅。咁、嗯、你哋嗰棟樓有冇呢個狀況啊？ 我哋就遲日葵一日嘅應該，咁、嗯、所以其實垃圾爆滿情況都有㗎，但我哋就未咁誇張，即係。未去到隔離樓堆得咁多，但我哋都堆出嚟，即係其實垃圾都係散埋嘅，層層都係咁噶啦。即係啲垃圾都係靠大家自發性包好擺埋入邊，但係包好嘅垃圾始終都係垃圾，佢入邊有口罩有所有嘢，其實你又即係保障到幾多咧？呢樣嘢係其實都冇啊，大家真係自求多福噶啦，我覺得。 哦，多謝曬林小姐你嘅分享啦。咁我哋先同你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就即係互助啦。呢個時候真係要咁啊。講到呢個話題咧，我哋電話旁邊仲有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喺度嘅。早晨，陳恆斌。 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其實咧頭先都聽到林小姐講到啦，就話維豐佢哋喺影葵樓嗰個狀況啦。咁但係譬如講影葵樓或者係日葵樓呢五日嘅維豐嗰啲安排，你哋點樣評價？點樣理解？ 嗱喺維豐今次都算係第一次嘅，啊影葵樓係第二次啦，第二座維豐，咁就喺開始嘅時候咧，嗰、那個信息都係非常之混亂嘅，啊尤其是即係部門之間嘅互相協助啊溝通咧，呢一度係有需要改善的。咁居民對於嗰、那個資訊嘅需求咧，其實係好需要噶。咁尤其是佢哋究竟要做啲乜嘢啊？幾多點要做啲乜嘢啊？咁呢一度咧係即係需要有個統籌先得。咁所以咧，我哋都同部門講，你可唔可以有個人幫手做統籌咧？咁啊，將呢件事咧係即係擺好個時間，唔同 party 一齊做嘢咧，都應該係有個即係好啲嘅規劃啦。咁、就呢樣嘢逐步逐步做緊嘅，咁、去到好似日葵樓咁，去到琴日咧喺檢測上面都仲係即係有啲安排得唔係咁周到啦，咁可能去到今日應該會好少少，我哋就要求佢咧就係話逐層你派完門有一部分落咗嚟之後就下到下一層，咁就唔好全部人堆埋一齊做檢測，因為交叉感染個問題咧。都是需要預防的。另一方面倒垃圾的問題，由昨晚呢終於找到清潔公司就上樓幫影葵和日葵倒垃圾和做消毒、因為其實日葵和影葵的清潔工呢都去了檢測呢檢疫呢就找人入去做清潔是有難度的、這個可以理解，但是都因為堆積得很多人，若果不倒垃圾呢始終都會有個交叉感染。 除了刚才你讲的个资讯问题和个卫生问题之外，有没有收到其他居民的求助，可能他们遇上其他的困难的？ 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设立了两个 WhatsApp 的热线给大家去send求助，和有什么资讯需要的我们尽量帮他去找资料啦，这样。咁我哋喺截至求日一點，我哋都收咗成千個求助嘅。咁、我哋即係大部分都盡量去幫手處理啦。咁亦都係各方面嘅資料，我哋都後面啲同事幫手去支援咁樣。咁就都協助下啦咁樣。咁就琴日啊特首同埋啊局長落咗嚟，我哋都同佢反映咗啲資訊啦，同埋係有啲個案要跟進嘅事情咧，都希望佢哋幫手代辦嘅。咁去到琴晚有咗清潔之後咧，基本上嗰個溝通就好翻少少。咁我希望咧，即係呢個改善咧，都會令到喺裏面坐緊即係喺裏面等緊檢疫嘅市民咧，係有比較安心嘅安排啦。因為始終大家喺裏面五日都係有好大程度嘅擔心，同埋對於健康。 啊，陳恆斌啊，其實咧頭先講到話都有成上千單嘅求助嘅個案啦，係有啲乜嘢類型唔同嘅求助嘅咧喺度？ 有要覆診嘅安排啦，跟住有啲坐緊月嘅孕婦佢唔夠食物啦， 咁另外有宠物冇食物啦，另外就係有啲有要需要上门係做检测嘅，因为行唔到又或者身体有问题嘅。咁仲有一啲呢就係要喺出面有啲事情要代办嘅。咁呢啲嘢我哋都有处理到。咁另外就係有一啲譬如话有癌症啊或者有肾病嘅，咁佢哋唔方便落楼，咁都需要搵人去上去帮佢手。咁另外一啲就係初期係对于食物嗰个需求啦，尤其是影葵楼大家知道佢半夜三更封咗，跟住呢佢哋屋企又未必有准备咁多足够嘅物资呢，咁呢一方面我哋都係即係收到咁多嘅求助嘅。 我都见有啲呢即係报纸报道返呢就话其实本身政府都应该有条热线就可以係去查询一啲嘅疑惑啊同埋求助嘅。不过条热线就好似唔係好好用喎，有啲可能就打去热线度求助，又话叫佢去楼下嘅人嘅工作人员反映啦，咁楼下工作人员呢叫佢打返热线呢，其实你哋有冇收过类似咁样嘅状况呢，会点样向政府反映返？ 這個情況都有的，尤其是即係去到樓下就反映，咦，譬如有個伯伯佢想做即係因為要覆診，因為佢啲藥食曬啦咁樣，咁落樓下求助，樓下就叫佢你搵返熱線啦，咁但係打返熱線可能就未必打通，咁有時即係可能會指嚟指去咁樣，所以嗰個信息嘅溝通同埋互相幫助係重要嘅。但我都覺得前線嘅人員都好盡力嘅，其實佢哋都係盡佢嘅所能，但係喺統籌上面咧，其實係有機會改善嘅，希望。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喺 WhatsApp 嗰方面咧，我哋都覺得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唔好用熱線，因為你講電話其他人打入嚟打唔通噶啦。咁反而係用翻 WhatsApp 或者一啲社交媒體咧，咁大家去發放，跟住留翻條電話線咧，係俾一啲長者佢可能冇 WhatsApp 嘅。咁就多一個渠道去發放，或者多一個渠道去接收資訊，甚至乎係同居民聯絡咧，係有多啲嘅幫助。 嗯哼，而家咧都見到有啲葵涌村未被圍封嘅十四座嘅居民咧，都有啲擔心，就之後會唔會被圍封啦？已經去緊超市度搶購緊物資啦。咁你嘅了解啦，政府其實有冇打算再圍封其他嘅葵涌村嘅大廈做強制檢測？同埋而家區內啲物資穩唔穩定嘅咧？仲有一分鐘左右。 嗱，我琴日咧就去過啲商場睇過，同埋街市，咁基本上都仲有物資嘅，大家唔需要恐慌。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疫情係瞬息萬變嘅，如果係發覺邊度有好多嘅確診咧，其實都有可能圍封嘅。咁所以咧，大家有心理準備，但又唔需要過於恐慌，因為似乎政府喺安排上面咧都逐步成熟嘅，所以大家唔使太擔心。 明白，好啊，唔该晒陈恒斌，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陈恒斌咧就系新界西南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啱啱咧就讲到喺葵涌村嘅状况啦，咁就特别咧就话到，可能佢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求助啊，咁亦都咧就讨论到咧就系佢哋个信息可能个发放啦，以及系个卫生问题，大家有咩意见都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4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葵涌村有大约170宗确诊同初步阳性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葵涌村引发村内村外爆发，他呼吁居民最好尽量留在家中，同埋同雇主商讨最好连续3次检测呈阴性先至翻工，以防感染同事。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很多不同地方出现个案，例如倉庫、医院、安老院等，政府需要睇点样防止进一步扩散。他認為未來幾日要留意葵涌村其他樓宇會否出現葵日樓搬個案急升，是出現日葵樓搬個案急升，如果出現就要即時圍封，政府和居民都要有所準備，如果當局找不到地方隔離，就可能要加強做到足不出户，好像住隔離營的安排。 政府完成大窝口村富强楼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1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20户，当中大约40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两宗本地个案、17宗同输入个案有关的个案和9宗初步阳性个案，有3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狮子会中学、葵涌苏浙公学、又一城玛莎百货、房委会职员同乐会餐厅、荃湾警署二楼、荃湾村农村彩龙茶楼、葵兴港铁站万宁、月品酒店、荃湾北角海关总部大楼、传媒接待室等。另外，因应在葵涌区内采集到检测呈阳性的污水样本，明爱丽康居和明爱乐道方亦被纳入强检公告。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准许美国直接雇用的驻基辅大使馆雇员自愿离境，并下令符合资格的家属离境。鉴于俄罗斯军事行动和新冠疫情的威胁增加，所有国民应该考虑离开乌克兰。国务院官员强调，驻基辅大使馆仍然维持开放，不构成撤离。另外，国务院又建议国民不要前往俄罗斯，亦不要通过陆路边境从俄罗斯前往乌克兰，并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对美国公民进行骚扰，认为当地美国大使馆能够协助美国公民的能力有限。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得到美国提供的第二批武器将有助强化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2点，跌270点，成交金额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31.4，美团232元，跌6元；阿里巴巴121.7，跌5.4；腾讯控股469.2，跌5.6；京东集团289.6，跌16.6；友邦保险88.1，跌7毫；中国平安64.95毫，跌1元；网易151.5，跌10.8；李宁81.05。李宁是81元，跌5.5毫；长城汽车是23.1，跌1.8毫；港交所480.2，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8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7，人民币6.335，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2点，跌179点。港金报170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34美元，卖出183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入西贡方向车龙排到豪涌，反方向出九龙啦，车龙就去到翠塘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有交通意外，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入西贡方向车龙排到豪涌对出，反方向出九龙车龙就去到翠塘花园。加士居道去油麻地，近住女童军总会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车多少少。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喺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仲系需要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上角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2年1月24日，新增140宗确诊，125宗属本地感染，4宗源头未明。葵涌村社区爆发，至今录得超过170宗确诊及初步阳性个案。陈茂波指有必要推出逆周期措施，稳住经济及信心。美国军事物资运抵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亦计划提供军备。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9啊！千禧年代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啊，咁同大家咧继续去关注住香港疫情进展啊，有啲咩谂法嘅话可以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生喺度啊，早晨，陈生。 系，我咧就想你哋帮我反映俾政府听，唔好读你哋嗰个沟通方面咧系不对版嘅，好简单，你由嗰、那个测试嘅疫情强检嗰度咧，连改三次嘅时间，今听日又唔同嘅啦，可能今日咧已经改，初初就话21、22、23、24、25、27、29，后屘又改咗咧，冇咗29、1号、8号。咁咧，你要檢查7日，你日又唔通報出嚟，只突然間改，你又唔話俾人聽。但係你房署俾嘅資料咧，就係21、22、23、24、25、26、27，總共7日。咁咧，我發覺嚟嘅你哋嘅政府嘅架構方面咧，溝通係有問題。 嗯，阿陳生，你本身係喺葵涌村嗰度住，要檢測嘅係嘛？ 係啊，冇錯啦。同埋咧。仲有咧，就係你佢哋咧，就係、是、問嗰啲在場嗰啲人咧，係答唔到答案嘅，攞唔到答案嘅。 好簡單咧，有啲居民已經講咗問咗，你話測試咗之後咧係陰性嘅就可以離開，係咪啊？到咗七點鐘之後咧，人哋趕住要翻工嘅，俾佢睇係陰性嘅啦，佢就話唔可以離開，知道十點鐘先話可以。即係你溝通方面，你真係出現咗好大問題，葵涌村嗰啲議員咧，陳恆斌啦嗰啲咧，根本嚟講冇辦法同冇同香港市嘅葵涌村嘅居民嘅反應。嗰啲問下民建聯啦，或者嗰啲啊，點解你唔反應俾政府聽夠咧？你琴日林鄭嚟，李家超嚟都冇，人哋啲市居民大聲話俾你聽，你哋溝通係咪有問題？ 明白， 可以改善一下。 陳生就希望可以改善到喺葵涌村嗰度啲資訊發放啦，同埋溝通嘅問題嘅。咁啊，除咗喺葵涌村嘅嗰個狀況之外咧，我哋都轉一轉咧，又關心一下咧小朋友打疫苗嗰個狀況啦。嗱，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上個星期五開始咧就可以打科興疫苗噶啦，下個月16日開始就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嗱，不過咧伏必泰疫苗就冇兒童版本嘅香港，咁所以咧就要用一個標示外使用嘅方法嚟到處理，點做先至安全嘅咧？我哋電話旁邊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崔俊明。 早晨，曾小姐。 早晨，你好啊！我哋咧即係之前都關心住啊呢個兒童伏必泰啊，嗱，香港就冇兒童版本啦。咁但係大家用嗰、那個即係小朋友打伏必泰同埋成人咧，除咗劑量上面唔同之外，其實有冇話即係成分上面有冇啲咩唔一樣噶？ 你講得好啱，其實劑量就係用大人嘅三分一，就係零點一嘅零點一個毫升嘅嚇，抽零點一個毫升已經夠噶啦。咁其實佢主要成分都係一啲 mRNA， 即係信使核糖核酸嘅擺喺個脂質蛋米粒子裏邊。咁但係嗰啲輔助成分嚇，嗰啲輔助成分咧唯一唔同咧就係嗰個我哋叫做緩衝溶液。咁個緩衝溶液我哋做乜嘅咧？其實係令到嗰個疫苗穩定啲啦，喺個酸鹼度方面可以平衡，令到啲疫苗穩定。咁係佢嗰個物質嚇，嗰、那個物質係唔同啫，其他就一模一樣嘅。咁同埋嗰個細路仔點解個仲個個溶液唔同咧？同就喺儲存喺二至八度咧，係會長啲時間嘅，即係係十個禮拜，就唔係大人嗰個一個月。咁所以睇過曬啲資料咧，其實佢嗰個變動呢、這個緩衝溶液嘅變動咧，就唔影響佢啲臨床上嗰啲免疫反應啊，或者啲安全性啦。 嗯哼，但你話呢個係會穩定啲喎，即係如果可能用大人嗰、那個，而且仲要係一劑入面可能即係用三分一啦嘛，咁仲再抽出嚟，其實呢度會唔會都可能會有一啲風險係存在喺度嘅咧？ 問得好嗱，其實所謂咩叫做儲存穩定啲咧？其實講緊係即係佢喺儲存喺二至八度嗰陣時候，大人嗰個緩衝溶液咧只能夠係一個月期嘅啫。咁、而細路仔嗰個就去到十個禮拜期嚇，咁、就即係差唔多係兩個月啦，十個禮拜嚇，咁、兩個月多啲。咁只不過係個儲存期長啲嚇、即係簡單嚟講咧，如果你真係用大人咧，你一定要一個月之內就用曬咁解啫嚇。咁、另外咧，我哋學會都建議咧，如果用大人嗰、那個版咧。淨係抽十針就係最安全，同埋即係有啲數據去支持嘅，就唔好抽到，因為其實佢可以抽到十八針細路仔嘅，但係我哋覺得十針係最好，因為點解咧？大人嗰、那個藥瓶嗰個膠質啊，其實佢有數據支持係抽十次嘅。咁我哋用翻十次就最穩妥噶啦。 嗯哼，其實咧講到話，即係而家我哋就要用一個標示外嘅方法嚟到去處理啦，去打小朋友嘅伏必泰啦。其實兒童版本嘅伏必泰嗰個供應而家喺世界各地係點樣嘅咧？香港會唔會有機會望到幾時有？ 係呢個都係我哋點解話建議或者政府可以考慮即係標示外使用嘅呢個大人族。嘅伏必泰用喺細路仔五至十一歲咧，如果睇翻個供應咧，其實而家暫時嚟講咧，都係美國啊，主要係美國同英國有得供應。咁亞洲區咧就新加坡上個禮拜先開始。咁其實學會都覺得藥廠都有少少即係做到係咪大細超咧？即、就、係、是、新加坡就有香有兒童版本，香港咧遲遲都未申請，遲遲都保證唔到個供應啊。咁所以其實真係藥廠方面真係要檢討一下呢樣嘢。咁另外另外一樣嘢咧，就算美國頭先提到啦，美國、英國有啲供應都好啦，其實都係好有限。咁所以點解英國政府咧都批准咗好似香港咁 如果有需要時，即係特別係個供應有問題嗰陣時候咧，就可以用大人版嘅伏必泰用喺細路仔接種疫苗身上。 嗯哼，你都講起藥廠咧，我見你之前話聯絡過藥廠有關於標示外使用呢一個嘅問題嘅，即係其實對方係點樣覆咧？同埋關於嗰個膠，頭先講緊嗰個橡膠嘅嗰個塞咧、刺穿嘅數據嗰度，其實有冇話佢哋有啲乜嘢回應啊？ 好明顯啊，其實就算不是疫苗，其他藥呢藥廠都不鼓勵用標示外的使用的，因為它註冊的時候會用某一類的適應症，即如果你標示外使用呢，就是那個政府啊或者個醫生去負責的。咁喺疫苗方面咧，標示外使用都比較其實都唔係話喺啲藥物方面都唔係罕見。不過佢就當然啦，佢有細路仔版，佢梗係希望你買佢啲細路仔版啦嚇。咁但係所以你問佢啲數據咧，佢唔答你嘅，即係好似我哋最近即係我哋記者招待會之前問佢緩衝溶液嗰啲成分啦，或者佢臨床就算問佢嗰啲臨床研究啊，用哪些緩衝溶液呢他都不答你，即是好看到他自己是很不合作，而且在這個危急的時期他都 不會幫助香港，即是有些可以解決這些這麼嚴峻的問題的時間，最需要他們幫助他們都不出手。 嗯哼，其實呢現在學會有沒有說即可能建議有沒有什麼身體狀況的人去打這個小朋友的疫苗啊，或者他打的之前有沒有什麼東西要留意啊，還有打哪一隻好一點，有沒有這些建議的？ 好多家長都問嘅，咁其實首先答咗揀邊只好啲先咧。咁如果而家咧就冇得揀啦，其實科興。咁但係如果即係正如如果政府真係接納咗標示外使用大人嘅版本用喺細路咧，就會有埋伏必泰嘅。咁但係伏必泰個好處咧，就其實同大人嗰個版本都一樣啦，都係嗰個免疫反應會好啲啦，即係製造中和抗體嘅水平都會高啲。咁真係做中和抗體水平高啲咧，其實就可以。即係留喺身體有機會啊，有機會留喺身體嘅抗體水平耐啲啦。咁同埋最緊要 Omicron 啊，因為如果你中和抗體水平高咧，咁你變咗就算有感染到 Omicron 都好啦，咁你入院啊、重症啊、死亡都會減少嘅。咁但係如果家長好怕嗰啲伏必泰嘅副作用，其實嗰啲副作用都係輕微嘅。其實譬如佢發燒都係輕微，其實佢個發燒嘅出院率咧，其實同科興一樣，差唔多，大家都不相伯仲。所以家長唔好即係有時話啲伏必泰，一定嗰啲副作用好犀利，咁呢個家長可以留意一下，或者問一問有關嘅醫護人員。咁好啦，問翻嗰、那個即係點樣邊啲細路仔啱咧？其實細路仔當然啦，佢健康可以接種啦，5至11歲。就算你有哮喘、濕疹或者鼻敏感咧，其實病情受控啦，同埋真係穩定咧，其實一樣接種得嘅。尤其是哮喘，好多家長以為有哮喘病係唔接種啦。啱啱相反，如果你病情受控咧，系一定可以接种嘅。咁同埋发紧烧嘅细路仔就暂时唔好接种住啦，等佢好快先接种。 我见咧外国有啲研究咧话，小朋友打咗伏必泰咧，嗰、那个抗体水平系维持到差唔多一年嘅，即系咁系咪佢哋系唔使打加强剂？点解可以咁高嘅佢哋水平？ 系其实要跟进翻嗰个研究咧，其实系英国嘅大型一个英国研究嚟嘅。佢就係睇翻就3至11歲嘅細路仔感染咗呢個新冠肺炎，佢發覺佢哋嗰啲中和抗體啊、T 淋巴細胞咧好犀利，即係可以維持喺身體最少12個月啦。咁但係喺大人感染咗之後咧，呢啲咁嘅免疫細胞咧最多都係半年，有啲可能仲短啲，可能2-3個月。咁就佢哋推斷咧，如果啲細路仔打疫苗之後咧，就是即係因為英國得兩種啫嚇，暫時嚟講，如果3至11歲就係伏必泰嘅。咁就有機會咧，佢啲抗體可以留耐啲，即係佢推斷可能一年。咁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健康嘅細路仔5至11歲打咧，就可能就唔需要打減強劑。 嚟緊咧，仲有呢個咧，即係嚟緊咧2月24號就有個學校疫苗氣泡噶嘛。咁如果係即係小朋友都可以打嘅話，你覺得有冇需要即係可能小朋友都應該要打埋針先至可以翻學喎？有冇咁嘅需要啊？ 其實要噶，雖然好多人講話，即係就算有啲家長都講，就係第一嗰、那個感染喺細路仔好少啫嚇，咁就算感染咗個病徵都係輕微。咁其實就呢、這個當然呢個係個事實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即係嗰細路仔其實喺就算喺學校咧，佢哋成個接觸啊，同埋好親密噶嘛嚇，即係因為啲學生好多。咁其實佢會令到呢啲如果真係感染咗咧，會可能感染屋企人啦，甚至乎啲長者。 咁所以要建立社區嘅免疫屏障咧，一定要有埋啲學生去幫手嘅。咁、然後就令到個社會即係可以走出呢個陰霾。即係而家都個新冠肺炎嘅肆虐咧，即係要靠全港市民去接種咯，係。 好啊，唔該曬蘇俊明，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又講下疫情相關嘅另一個角度啊。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手機應用程式今日頭條同抖音等已經係家傳户曉嘅品牌，但係打造呢啲產品嘅公司字節跳動係點樣實現從零到一嘅跳躍嘅呢？今日我哋透過馬修·布倫南嘅《字節跳動：從零到一的秘密》呢一本書嚟了解一下呢間公司嘅崛起之路。 作者馬修·布倫南係一位喺中國居住咗16年嘅英國人，致力於對中國移動互聯網技術同埋創新嘅研究。 呢本書講字節跳動作為一家私營企業係點樣崛起嘅，尤其是抖音怎样从短视频领域杀出重围，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手机应用之一。另外亦都介绍这间公司的杀手锏，即是演算法推荐，同时指出抖音异军突起的一些偶然性。 2005年只有22岁的张一鸣刚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经历了短暂的创业失败之后，他先后在酷讯、微软、北京研究院等公司工作，期间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了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跃升。2012年3月张日明创办了字节跳动，同年8月字节跳动的旗舰应用今日头条出现。这个是一款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能力为驱动力的应用程式，可以根据用户的个性偏好提供度身订造的资讯来源。之后字节跳动对于演算法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成为它成功的关键。 从全球影响力来讲，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完全可以和 Facebook、 Instagram 等匹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从它的崛起之路来看，它走过的中国模式尤其值得大家注意。字节跳动推动了中国式创新，亦可以讲是因应时代而生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字节跳动：从零到一的秘密》，作者马修·布伦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嗱，而家咧即系越嚟越多人染疫啦，咁其实所要需要嘅隔离措施咧都多咗噶，咁所以喺九龙惠景酒店总经理廖伟文都有啲谂法，咁电话接通咗廖伟文啊，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啊，酒店业界对于而家需要嗰啲隔离检疫措施有啲咩谂法啊？ 冇，我见仲喺传媒度睇到咧话政府话隔离本地嗰啲居民嗰啲设施系唔够嘅，咁所以就要家居隔离啦。其实我哋酒店业界里边咧有第六轮呢有40间酒店嘅做隔离酒店嘅，咁但系因为熔断机制关系啦，咁喺1月8日开始咧有8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英国呢啲咁等等啲国家咧比较多嘅客人嚟香港，亦嗰啲预订都取消咗。同埋延期咗，咁依家我哋隔離酒店嘅入住率咧都係30%到嘅啫。咁如果我哋有好多空房可以利用嚟俾政府可以隔離本地嘅居民啊，咁樣我亦個意思就咁樣，可以大家能夠共同商量一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咁樣。 如果真係俾本地嘅香港嘅居民去檢疫嘅話咧，咁其實係咪要成棟樓即係好似之前嗰啲個案咁樣，成棟嘅酒店咧全部都要變曬做本地居民去做檢疫先至得？ 咁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做緊入境旅客隔離㗎啦，咁其實嗰啲程序啊、設施啊，都可以做本地居民隔離嘅，其實冇乜分別嘅。我睇唔到有咩政府方面有咩其他嘅顧慮咯。 咁但係嗰啲居住嘅人士轉移方面咧，你哋做得多唔多咧？呢度會唔會有可能引發一啲嘅感染風險嘅咧？ 其實我哋依家入住率咁低咧，完全有能力可以分樓層啦，同埋出入通道都可以分開嘅。 同本地隔離啊，同埋入境旅客隔離啊，可以完全分開嘅。咁下港裏邊嗰啲設施啊，同埋消毒嘅程序啊，都係一樣嘅。咁變咗我哋依家四十間酒店有咁多空房，點解政府唔考慮下利用下咧？咁 咁你覺得通風系統啊嗰啲，因為之前咧都有一啲個案就喺酒店度先至係染疫噶嘛。咁而家啲通風系統啊嗰啲啊做成點樣啊？ 通風系統其實就我哋隔離酒店已經按照衛生署嘅指引去做噶啦，完全係冇問題嘅。 嗯，好啊，多谢晒廖伟文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嗱，廖伟文咧就系九龙维景酒店总经理啊，咁佢就讲到咧，其实而家喺香港啲检疫酒店咧，嗰个容量咧都仲有好多位剩嘅，因为有好多外国翻嚟嘅人咧，其实就已经熔断机制翻唔到嚟啦，咁所以多咗好多位嘅。咁你哋又点睇咧？我哋电话旁边有邱小姐喺度，早晨，邱小姐。 系早晨。 早晨，邱小姐，你系想讲讲喺葵涌村嘅大爆发系嘛？ 是冇错冇错，咁我屋企人就两位长者啦，就住喺日葵楼嘅，咁就低层嘅住户嚟嘅，咁佢哋其实就过去呢几日都系得有啲职员上嚟派饭啦，咁但系就要求过做上门检测，咁一路就叫佢哋屋企等，咁就其实过往两日都冇人做过检测噶啦，即系星期六同星期日佢哋都系冇做过检测嘅，咁就我哋不停咁样打热线啦，呢个房屋署打过，卫生署打过，区员助理都打过。123都打埋，座头都打咗，全部都系话你等等通知啦咁样，咁就上门拍门嘅人就净系讲话，无论你咩情况行唔行得都好，长者又好乜都好，都要自己落去噶啦咁样，咁变咗就其实我哋而家就喺度即系干等，唔知道可以点样做咯，系。 因为头先咧，我哋同即系做检疫嘅承办商倾咧，佢哋话除咗系真系卧病在床嗰一啲，真系完全冇办法系行得到，冇办法离开屋企嘅，佢哋先至会做上门检测，因为都要保障翻即系佢哋检测人员嘅嗰个安全啦。咁其实两位长者嗰个状况系点样？即系有冇话可能落去楼下有冇即系任何人可以俾到啲信息？佢哋有冇？点样安排佢哋会好啲嘅咩？ 其实真系冇，即系我哋只系问佢话系咪会有人上门检测呢个答案，佢都冇答过我哋嘅。咁即系更加冇讲话哦，如果佢落去有冇人协助，有冇人安排，或者排到门使排咁耐？因为其实佢哋系企唔到好耐嘅時間，咁所以變咗我哋見到政府話會有上門檢測服務，咁我哋都即時登記咗。咁但係就即係始終佢哋喺屋企即繼續喺度等咯，因為佢哋收到嘅通知就你等啦，我哋會復你噶啦咁樣。 咁佢上門譬如佢上門去派飯嗰陣，即係都唔會去檢查一下究竟佢係做咗檢查未嘅咩？即係咁樣嘅話，其實就個風險咪冇降低到。 係啊，其實真係冇啊，即係唔好講話佢係咪自己好想做檢測先啦，因為始終你都要遵守政府即係要求你要做檢測嘅呢個安排，但係佢哋真係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咁同埋佢哋都會擔心會唔會係有呢、這個自己可能會唔會其實已經中咗唔知啊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就變咗派飯嘅，即係佢哋其實每次佢見到人上門，佢都會有問嘅，但係過往兩日派飯就完全連鐘都冇撳嘅，咁就真係人都冇見到一個，咁就都真係。问唔到咯，咁拍门嘅人去问咗，都系叫佢哋等喺屋企等，咁就即系因为始终我唔系同佢一齐，如果我喺度，我可以即系同佢哋落去问，咁呢个冇问题。但系你话打热线冇人听，或者大家互相射波推搪咁样嘅情况咯，系。 理解，多谢晒邱小姐你嘅意见啊，我先同你倾到呢一度啦。咁头先咧，邱小姐就讲到啦，就屋企人啊，两位长者住喺日葵楼嗰度啦，咁但系想要求上门检测啦，不过就一路都仲未成事，所以都有两日冇做到检测啦。咁究竟大家点睇咧？咁我哋听日再继续倾啦。